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选中了这样一封来信，他讲的是感情的困惑，但又不仅仅是关于感情的困惑。11月8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这张小纸条，他说，思佳姐汪冰哥好，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记得第一次还是在16年的时候，在纠结要不要和相恋5年的男朋友进入婚姻，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家庭，而分手后我一直还是单身一个人，因为家庭的债务问题让我更没有自信去接受新的爱情，和几个男生也是联系了几个月就不了了之，一直在考的公务员也没有考上。今天翻看自己过去几年发的微信朋友圈，感慨万分，觉得自己还是不仅一事无成，反而更糟了。但是相比16年给你们写信的那个我，经过这几年生活的无常，似乎自己内心变得坚韧起来。虽然很羡慕那些有恋人陪伴的人，但心里还是相信爱自己的人也会出现吧，可能很快就到来，也可能还会很久以后吧。现在的我虽然明年就31岁了，小城市对大龄女青年的不包容性比较强，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焦虑，但是也在享受父母健在，一家人一起努力的日子。这是一封不由自主给你们写的信，可能是给予你们的反馈吧。我一直都在听你们的节目，感恩你们一直都在这里，希望很快能够拥有爱情，也希望自己的家庭尽快摆脱债务危机，明年能买个房子。为了还债，我卖了父母的房子，现在很想赶紧再买一个。似乎有了房子，有了编制工作，我才会有自信找男朋友。这也是我无法坦然面对爱情的缘故吧。自尊心太强，爱面子，不希望让别人看不起我，怎么破呢？不想让同事同学知道我们家在租房子住。说出来也觉得自己很奇怪，但是我就是这样，在别人面前装作各方面很优秀的一个姑娘。希望哥哥姐姐能给我说说这个该怎么破，谢了。也就是说，一方面他现在已经习惯了在别人面前装作各方面都很优秀，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似乎哪里有些不对，所以呢，希望给树洞写一封信来问一下这事儿应该怎么破。所以这个姑娘是不是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当中呢？我们来问问汪冰老师吧。 我觉得这位姑娘的来信，我听思佳老师读完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很辛苦也很累，感觉30岁的人生到今天身上给自己背负了好多好多的东西，而且很多的负担是别人既不知晓也无法让别人知晓的。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信的最后，我在想，也许你拉的这辆车上的很多的货物都是你自己放上去的，而且你还不允许自己卸货，因为在你看来你在乎的东西，你周围的所有人不仅在乎，还会用这些东西来评价你。我想当别人的眼光时时刻刻都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刻是放松的吧。所以我同意刚才思佳所说的，我们这位题主不仅纠结，不仅辛苦，而且从某个角度他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舒展和自由过。 我不知道汪冰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一个他在表达上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表达啊。我找出来，因为刚才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虽然明年31岁，小城市对大龄女青年不包容性较强，那他为什么不说自己今年30岁呢，而说明年31岁？这是不是就是有一个潜意识啊，提供给我们一个线索，他永远生活在 对未来的期待和计划以及想象当中。比如现在他不是很坦然的说我今年30岁啊，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而是他在想着我计划啊，明年能够再买一个房子，我明年31岁了。所以是不是这个姑娘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她没有办法活在现在呢？问问汪冰老师。 我觉得你捕捉到了一个我忽略的哈，但是当你分析出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包括他说到的买房子编制，所有的问题都是当我的条件变好的时候，幸福才会离我更近，因为那个时候我才敢于去追求幸福。所以当我们认为幸福会在明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把生活的重心和关注都放在未来，因为现在跟未来相比，每一刻每一秒钟每一天都是如此的难熬，因为这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快乐和幸福可言。但是我也看到了我们这题主还是挺有感恩之心的，他说现在一家人能在一起啊，想想也是挺幸运的，但我也希望这能变成生活中的一种感受，而不是只是回头想的时候会觉得我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题主的心当中，我就会发现他描述的很多东西都是他觉得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但其实也许最最重要的部分每个人都有，但是每个人从某个角度又不由自主，就是我们的这颗心。如果题主还是在不停地想未来的话，我猜哈，也许你有了自己的房子，你就会想别人的房子比你大。如果你交了一个爱人，你有了一位朋友，是不是你也会想别人的男友会比你的条件更好呢？我想提出的就是，如果我们总是用关注明天、关注下一个、关注更大更好的来在生活当中去做选择，可能有一天我们有了今天觉得更好的东西，到明天那个更好的就打败了今天所拥有的。 所以可能他还不仅仅是他自己所说的啊，这个自尊心太强，爱面子，不想让别人看不起他的问题，而在于他的头脑当中有一套关于自己生活的计划，所有不按照他这个计划去推进和发展的事情都不是在他的理想范畴之内。但这就引发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自己命运脚本的书写者吗？如果你是我们节目的听友啊，听你说从16年的时候就给我们写过信啊，收听我们的节目都这么多年了，算是一个资深的听友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啊，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啊，其实我们应该对命运、对造化要臣服。臣服呢，不是说就好像躺平了，而是呢，我们知道潮流，我们要在逆流的时候保存体力，然后在顺流的时候去奔向自己的目标。所以如果你认为你就是潮流的话，你怎么能够去感知自己身处的那个真正的潮流呢？另外这位姑娘一直在计划着未来啊，我就想到有一句话，这是海灵格说的一句话，其实未来早已存在，它只是在等待出现的契机。汪冰老师觉得这句话是不是也特别适用于这个姑娘现在的这种状况呢？ 我就借着刚才海灵格的话啊，问一下题主，如果啊，我们闭上眼脑补一下，你想要的那个更好的未来和明天已经到来了，当那天到来的时刻，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会有什么和今天不一样的行为、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行动吗？能不能把你脑补的在想象当中所出现的梦想成真之后你不同的样子和行为放到今天去试一试呢？其实未来以来在我的一个理解当中，就是不管命运是不是由我们做主，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你有的一切。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如果不改变，那未来来了可能也不能够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也想提醒题主啊，你现在所经历的生命困境，我能感觉到你因为他感到自卑，但刚才塞老师告诉了你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听进去，就是命运抛来的很多挑战，包括你今天正在面临的困境，并不完全是你的能力所致的，也就是这不都是你的锅，不都是你的错，所以你没有理由因为这些事情自卑了。就是刚才我们那句话是希望你能够解脱，有些事情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当它失控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错。当这位朋友总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控制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的时候，我有一个担心哈，有一天你真的变成了你期待的人前人人都羡慕的人，你会不会比今天更紧张呢？因为万一有 一点出错，一点不如意，你就会觉得完美啊，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所换得的完美，一下子就化为泡影了。 如果一切你所期待的那种完美的条件都在你身上出现了，但你依然没有一份好的爱情，那个时候你又该如何去解释呢？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你自己头脑当中的一个轨迹而已啊，这是你的头脑现在试图让你相信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出现一份足以让你感觉到幸福或者是让你感觉到甜蜜美好这样的爱情，是因为你现在没有房子，没有编制，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啊。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让我们不能享受现在的生活？其实我们的心而不是头脑离那个答案更近。说到这儿呢，我跟汪明老师刚才商量过了啊，也想把我新书当中的一章内容要送给你，节选其中的一部分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能够看到啊，因为这已经是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了，是被我归为后记，叫做至善。刚才送给你那句话，其实未来早已存在，它只是在等待出现的契机，也是在后记当中我选的海灵格的一句话。猫头鹰先生看过本书最后一章，说我的写作风格变得更冷酷了。为什么不给大家一些美好的幻觉呢？就好像面对一个中末期癌症患者，干嘛告诉他不久于人世了，应该鼓励他要有信心，这个病可以医好。我笑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知道真相，欺骗意味着你对他的不信任，不相信他能处理好自己的问题。看来对于究竟什么是善，我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或许这本书只适合那些有勇气面对生命真相的人。毕竟所谓值得一过的人生，肯定不是以抄作业的方式复现别人的经验和道路。真正的善，到底是要迎合虚假快乐，让他永远不要醒来，就这样在梦中走完徒劳的一生，还是鼓励他摆脱所有幻觉，睁开双眼，开始真正的生活？我不想赞美生活的美好，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亲身感受到它。假若能够找到通往快乐的道路，无论身处何地，环境和他人都无法剥夺你的快乐。人生好比是一座大厦，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主题，不同的楼层和房间都有不同的游乐项目，人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得到很多乐趣，但是人是不能一直留在大厦中玩耍的，一旦游戏时间结束就必须离开。所以要不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去看看其他楼层、其他房间，体验更加丰富的乐趣呢？如果一直被困在一个房间里玩耍，直到大厦打烊，玩得再开心也有点不划算，因为沉迷于一个房间的游戏而错过整栋充满乐趣的大厦，到底是不是值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对普通人来说，这也许没什么问题，毕竟一辈子开心就好。但对瑜伽修习者来说，任何对单一维度的过度贪恋，都会妨碍他体验人生的丰富、深刻和无限，而这会构成巨大的遗憾。再奢华的总统套间，一旦成为牢房，也就丧失了吸引力。执着从来都是智慧和自由的终结者，无论你执着于成功还是什么，执着会带来依赖，会让你渐渐把自己认同于你所执着之物，以为它就意味着快乐和幸福，而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头脑必然会成为痛苦的源头。我先念到这儿啊，这个里头提到了执着，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位朋友就是一直执着于他自己的计划，是不是？执着于他所认为的会带来幸福的那些东西，他认为有一栋房子，有一个编制，就有可能会带来生活当中他目前所能想到的幸福，比如说一段理想的爱情，一个爱他的伴侣，还有锦绣前程。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计划呢？是因为他曾经看到过按照这条道路 然后走向了幸福的人吗？还是什么原因呢？问汪冰老师。 嗯，为什么对这条道路如此执着呢？我想题主一定认为这条道路是注定会通向幸福的，哪怕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梦想在现实当中有映照的人，有一比一呈现的生活，但是题主依然构建了一个自己想象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都达成的时候，幸福也会自然而然的降临。但是想想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少也会满足了一些小心愿，也曾经在生活当中如偿所愿，那种幸福确实很甜美，但是又真正持续了多久呢？这位朋友的生活就好像有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我执着的要走到每一个里程碑，直到到达我认为的幸福目的地，幸福就会自然而来。可是生活是永远变化的，像刚才思佳说到的，就算你拥有了这些东西，在那一刻属于你，下一刻是不是还属于我们就不知道了。当然我不反对你去追求这些东西，如果他们对你很重要，但我想对你最重要的是，在人生当中不要和你身边的幸福失之交臂。不光是你说到的感谢有家人的存在，在你的生活当中，除了你心心念念的让你忧心忡忡的未来之外，在这个当下你有没有可以体验幸福的时候，体验开心的时候，在那些时刻里，你是不是已经提前啊，未来以来让那个幸福能够以一种更接近你的方式来到你的身边。 因为总是在计划着未来啊，在想我如何去实现那个登顶的时刻，因为如果登顶的话，那我就可以应有尽有，我就可以一览众山小了。于是呢，他可能就会忽略了啊，自己正在爬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他确实也爬得很辛苦啊，在爬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出现？还有，更不要说沿途的风景了。因为他完全都沉浸在自己的计划当中，无暇他顾。我觉得这就好比是有一点像梦游，是不是？就错过了沿途所有的机会和可能性。你怎么知道登顶就意味着幸福呢？其实如果你能够注意到从你身边所经过的每一天的风景、人、事物的话，可能幸福此刻就已经光临了，你只是没有感受到它而已。所以呢，也把本章啊《后继至善》当中的这一段话来送给你。灵魂本来就是没有性别的，锋利的智识也没有性别，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这些是有趣灵魂的共同特点。以性别区分立场的头脑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或许正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性别占据了太大空间，以至于损害了智力的发展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善作应该成为更多人日常的修习体式，无论男女。我们是某某人的先生，某某人的太太，是儿女也是父母，我们还有某些头衔，这些是事实，我们无法否认事实。身份认同也有助于增加社交活动的趣味。虽然我本人认为此类活动的趣味其实相当有限，以及在其中保持恰当得体的行为。身份是一套戏装，它或许让我们在扮演某个角色的时候形神兼备，但在思考的版图里它是不受欢迎的。思考是严肃的、清醒的，是关于真相的。思考让我们摆脱束缚和限制，回到本来。不过对于本来就能够体验到人生丰富维度的人来说，任何欲望和身份都不会根植在头脑中。没有什么需要据为己有，一切都不属于你，但这并不妨碍你享受一切。不必强迫自己成为什么或放弃什么。当你明白最重要的东西属于内在，自然不会再去抓取或维持那些对于成长毫无益处的东西。于是舍弃变得毫不费力，因为你需要更多的空间容纳真正的喜悦。其实这是我特别想对这个姑娘说的，我觉得她需要的不是一栋买来的房子，但是她确实需要一些空间，她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容纳真正的喜悦。那现在空间在哪里呢？空间又被什么占据了呢？我觉得就是被她头脑当中的所有的计划、所谓的理想这些 我通通称之为对幸福的限制和干扰吧，被这些杂念所占据着，所以这才是应该破除的吧。王明老师觉得呢？ 那我还是再把刚才思佳读到的这本书当中的三句话，刚才你读完了，我还想再说一遍，因为我太喜欢他们了。这三句话是：没有什么需要据为己有，一切都不属于你，但这并不妨碍你享受一切。仔细想想啊，这位朋友有没有想过，哪怕一切不属于我们，也不妨碍你享受。这时候的享受就不是以永久占有为目的了，这种享受就会很自在，很轻松。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也有些东西可能尚不属于你，但不妨碍你享受。比如说每天抬头我们看到的天，看到的阳光，呼吸到的空气，你去追求生活中想要的一切，如果你在生活里又能感受到幸福，我相信你的追求就不只剩目的地了。思佳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在想，现在有更多的汽车是采用了人工智能的驾驶方式，那人工智能看到的风景，看到的路面，和我们作为驾驶员，作为司机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会被景色感动，他们会用雷达，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测距，看是障碍物还是有生命的物体，但他们只会做分类，不会去感受。题主也说，在信中说哈，似乎自己的内心也变得坚韧起来。坚韧是好事，但我们希望你的内核是柔软的，因为如果只是坚韧没有柔软，那生活中很多的幸福和细微的感受我们就感受不到了。 没错，我还有一句话特别想送给这个姑娘。哎，我今天怎么有这么多话要送给她？就是我觉得啊，你可能有一个巨大的误解，就是生活并不是别人眼中的我们，而是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其实你就算是拥有了，是不是？那套用现在的一个热词，这叫什么？时空伴随，是不是？你已经在这个时空当中了，互相和这些美好的风景伴随过了，你还去要求什么呢？有谁能真正的拥有某个时空吗？所以啊，我觉得你需要做的只是舍弃那些你不需要的，不要执着于你一定要占有什么，而是想一想你真正欣赏到了什么，其实那些就已经是属于你的美好的经验了。所以也给你留一个小小的作业吧，汪明老师给他出一个小的作业题吧。 嗯，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手机来完成的作业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用手机哈。争取每天拍摄一个在这一天可能会让你有些感动的瞬间放在手机里，然后在晚上睡觉前去回顾一下这个瞬间为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交给你这个作业，可能和你追求的房子、追求的编制、单位或者是工资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我们在节目里也常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如果不经由感受的中转，我想可能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如果未来已来的话，你今天就能感受到幸福，我相信未来会变得更加可期，而不是让未来比照现在而让现在变得格外不堪。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八大处在前面有，哎，对，不，现在八大处。 对呀、啊。 1949年3月，军民三局和集中台都要随中央签署编。 发掘这些东西的这种历史的话，你确确实就是我这儿了。你这个， 对，他那是你。 三年来，像这样的讨论已经在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和总参谋部编研室之间不知进行过多少次。原本不会有交集的两个单位，却因为一段隐秘往事，重新汇合在了八大处。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进驻香山。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在16年的时候曾经给我们写信的一个听友，他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呢还在纠结要不要跟相恋五年的男朋友进入婚姻，但是后来呢两个人分手了，而后男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但他一直是单身一人，可能家里还有一些债务的负担，所以呢他在别人面前扮演一个独立坚强优秀的女生，而实际上他特别害怕被别人看穿，同时他也认为这样的自己就是一直考编制没有成功，一直还住着租来的房子里，这样一个女生她可能是不配拥有那种理想当中的爱情的，所以她一直在计划着明年，明年实现这个，明年实现那个。所以我特别想去摇醒这个姑娘。现在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在经历了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啊，让我们感觉和以前的生活相比更加魔幻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生活到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再去计划下个月要去做什么了，因为都知道自己的计划是不算数的啊，可能老天的计划才是真正唯一的那个剧本和计划。为什么这个姑娘还在计划着未来呢？这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她的生活还是挺安稳的呢？孟明老师觉得呢？ 这位朋友的信啊，让我想到了在疫情之前很多人对生活的设想，就是我未来要买个房子，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但是疫情打败了我们过去所制定的所有的计划，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在疫情之后未来世界会真正的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刚才思佳说到摇醒的时候，我觉得这位朋友首先还没有被这个世界震醒，是不是？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有没有想过，在今天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在这个当下能保持觉察和专注就成了竞争优势了，因为你对明天的打算可能不作数。在今天如果你还感觉不到你拥有什么，你有什么机遇，有什么可能，包括幸福的机遇和可能，那你可能就在错过最后的可能。因为确实啊，没有人能够保证明天命运抛给我们的是什么。这朋友还说到了在别人面前装作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我想说如果时代已经到了今天，我们还那么在乎别人怎么想的话，那就证明也是没有感触到这个大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冲击。这个时候每个人能够顾好自己的生活，能够活在当下，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当你觉得有很多的观众在对你挑鼻子挑眼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高估了哈，他们应对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不是他们过于游刃有余，以至于还有精力去关注你。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说到了自己的自尊心太强，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希望你能首先看得起你自己。如果你现在就掐灭了自己享受幸福的资格，掐灭了自己享受感情的资格的话，我觉得你对自己太残忍了。 而且他所谓的别人是不是能够看得起他，是以他自己内心的这个标准去衡量的。所以在我们说别人是否对我们会有些轻蔑的时候，其实正好反映出了我们的内心是如何看待生活当中的价值的。或许你认为一个人就必须得有编制啊，有房子，这个人才是有价值的。但是在你所谓未来理想的伴侣眼中是这样看的吗？如果他也是这样觉得的话，你觉得他会是那个真的值得啊你如此期待去托付一生的那样一个男生吗？所以我觉得姑娘啊，有的时候虽然你想的太多，但我还是要说一句，作为过来人啊，你对生活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我记得在以前，多说两句啊，就是以前在我做人物访谈节目的时候，后来经常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在访谈之前每一个问题都要写出来，就是到时候按照顺序啊，一个一个的向嘉宾提问。当时我觉得非常的惊讶，这个采访可以这样去做吗？你当然呢，之前会对嘉宾有一些了解，知道他的背景资料，你会读很多的材料，然后呢，内心可能会把有一些问题啊提出来，以备不时之需。但是那是一场生动的互动啊，你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来，你怎么能因为惦记着下一个问题而忽略了他此刻在谈话当中有可能迸发的一些火花呢？其实我觉得你对生活也是这样，你总是在等着你的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此刻才是最重要的，此刻你和生活之间的这种交流就能碰撞出火花来。如果你看到生活它的这个火花都纷纷的坠落到地上，而你竟然没有发现的话， 那你觉得老天会不会再制造一个更大的火花给你？还是老天都觉得灰心丧气了，觉得这个姑娘可能对她的所有的这个好意啊，竟然都没有领会？所以这不是买椟还珠吗？在节目的最后，再请汪冰老师来嘱咐这个姑娘一两句话吧。 我还是借赛老师刚才说到的那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题主特别渴望爱情，对不对？如果一个男生看到了明年的你，对你说了一句我爱你的完美，你觉得吓不吓人呢？可能你的心愿真的达成了，因为他看到了你的完美啊，这是你最在乎让别人看到的。可是他说爱的就是你的完美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担心有一天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对方会如何对你呢？其实不管别人是不是爱我们的完美，我们自己是不是只爱自己的完美呢？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是特别心疼这位题主的，也希望你随着时间的变化，除了变得坚韧起来，也能在内在变得柔软和灵活起来，特别是对你自己。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我最后要嘱咐你一句的话，我会说，在你真正想好未来要在哪里怎样生活之前，不急着去买房子，好吗？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告别摩顿森和村民之后，麦克考恩和家人们继续他们的旅程。但就在那一天，兰索把南北岸两座桥柱连在一起的日子里，更奇妙的缘分也连接起来了。当日后外国人在巴基斯坦的处境日渐堪危时，贝格自愿担任摩顿森的保镖，麦克考恩则在他门罗公园式的据点里成为摩顿森最有力的支持者。八月下旬，在泥泞地上破土动工十周之后，摩顿森站在86.6米长的桥中央，赞叹着两端工整的混凝土桥拱、牢固的三层石基，还有将所有结构稳稳定位的钢缆网线。哈吉阿里把最后一块建桥的木板递给他，请他安放就位，但摩顿森坚持让科尔菲的村长完成科尔菲的桥。哈吉阿里将木板高举过头，感谢全能的安拉为村子带来这位外国人，然后跪下来用最后一块木板挡住了桥下奔腾的河水。在河岸高处观看的妇女和孩子们齐声欢呼。摩顿森再次花光了所有的钱，但又不愿动用盖学校的经费，他准备冬天回伯克莱赚钱，等赚够了春天再回科尔菲。回美国的前一晚，他和塔瓦哈、侯赛因、哈吉阿里坐在屋顶上讨论盖学校的计划，确定在夏天开工。侯赛因愿意将妻子哈娃拥有的一块平地捐出来盖学校，站在那里看科尔菲的乔克里峰一览无余。摩顿森觉得这是激励孩子们把眼光放高放远的最好地点，他表示赞同，唯一的条件是侯赛因要担任学校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喝下为了庆功而奢侈的加了许多糖的甜茶，把手一握达成了协议。接着几个人兴奋地讨论起盖学校的具体事项，直到深夜。在低250米的地方，河水反射着村民手中提灯的光亮，他们兴奋地在桥上走来走去，一次次轻松跨过将他们和宽广世界隔离的天堑。而那个宽广的世界却是摩顿森极不情愿回去的地方。心中有烛火，期待被点燃，心中有虚空，期待被填满，你感觉到了，不是吗？在阿塔贝茨医院中心的烧伤部门，监控屏幕上一排红红绿绿的信号灯正闪烁着。凌晨4点，摩顿森在护士台前筋疲力尽，无论怎么调整坐姿，都无法在比他身材小一号的塑料椅上找到舒适的位置。 自打他把百利甜酒丢进汽车旅馆垃圾桶的那一晚，他一直感觉有一种情绪的缺失，那就是幸福。稍早，摩顿森给一个12岁的孩子双手涂满抗生素药膏，包扎好，因为继父把他的两只手压在了炉子上。值得庆幸的是，孩子的复原情况良好。除此之外，今晚算是相当平静。摩顿森心想，用不着跨越半个地球，在这里自己一样能够帮助别人。只不过每个值班的夜晚，在银行账号存进的每一分钱，都让他离回科尔菲建学校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回到美国后，他依然分租杜德新斯基的房间，所以他很愿意在人员稀少的病房中享受逃离烟臭和伏特加酒气的平静夜晚。摩顿森身上小一号的蔓越橘色手术服看上去就像件睡衣，昏暗的灯光也让他昏昏欲睡，但椅子却总那么不舒服。值完班，摩顿森快要虚脱了，挣扎着走回了家，咬了几口从甜甜圈快餐店买的糖霜点心，再喝一口黑咖啡。伯克莱山后方的黑色天空已经开始泛蓝，摩顿森家门前一辆黑色的绅宝汽车停在杜德新斯基的卡车前面，累得躺在驾驶座的不是别人，正是玛琳娜·维拉德。她的脸埋在一头黑发下面，只露出了嘴唇。摩顿森把指头上的糖霜舔干净，打开了车门。玛琳娜醒了过来，坐直身子，双手抱胸。你没接电话？她说。哦，我在工作，我留了好多留言，你可以把它们删掉。你在这里做什么？摩顿森问道。看到我你难道不开心吗？摩顿森真的没什么感觉，不过还是得表现出绅士的风度嘛。当然。还好吗？哦，说实话不太好。他放下遮光板，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开始涂口红。那你和马里欧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后不要提了，那是个错误，他回答。摩顿森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只好把咖啡放上车顶，让手僵硬地垂在身旁。玛琳娜说着，我想你，把座位旁边的拉杆一拉，竖直椅背，弹起的椅背撞到了他的后脑勺。哦，你想不想我啊？摩顿森顿时感到一股比黑咖啡强劲百倍的力量在体内狂奔起来。玛琳娜就这样出现了。经过了这一切，他好像什么没发生过一样。他想起杜德新斯基满是灰尘的地板，想起那许多个不眠的夜晚，他痛捶着睡袋，奋力驱赶脑海中关于玛琳娜的记忆，似乎只有那样才能让他减轻痛苦，得以入睡。思念的门已经关上了。他关上玛琳娜·维拉德的车门，爬上楼，走进烟臭熏天、酒气四溢的房间，倒头大睡。布劳杜河上的桥已经建好，建学校的材料，长嘎吉在库存清单上签了名，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学校。摩顿森觉得自己并不是躲在杜德新斯基的房子里，而是为了省钱，为了早日攒够钱回到巴基斯坦完成任务。他开始跟所有与喀拉昆仑山有关的人开心地谈论这件事。摩顿森打了个电话给吉恩·霍尔尼，随即收到一张去西雅图的机票。霍尔尼嘱咐他务必带上桥的照片，在霍尔尼那间可以眺望整个华盛顿湖和远处喀斯开山脉的豪华公寓里，摩顿森终于见到了电话中听起来很凶的那个人。物理学家其实身材很瘦小，留着小胡子，黑眼睛透过大号眼镜片端详着摩顿森。虽然他已经70岁了，但仍有登山家的硬朗。我一开始很怕霍尔尼，摩顿森回忆道，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不过他对我真的很友好。摩顿森打开背包，两个人坐在桌边研究着照片和建筑图纸，深奶油色的地毯上铺满了地图。